第四十七回，圣僧夜阻通天水，金木垂慈救小童。却说那国王倚着龙床，泪如泉涌，只哭到天晚不住。行者上前高呼道：“ 你怎么这等混乱？见放着那道士的尸骸，一个是虎，一个是鹿，那羊里是一个羚羊。不信时捞上骨头来看，哪里人有那样骷髅？他本是成精的山兽，同心道死害你，因见气数还旺，不敢下手。若再过二年你气数衰败，他就害了你性命，把你江山一股尽属他了。幸我等早来，除妖邪救了你命，你还哭甚？哭甚？即打发官文送我出去。” 国王闻此方才醒悟，那文武多官俱奏道：“死者果然是白鹿黄虎，油锅里果是羊骨，圣僧之言不可不听。”国王道：“既是这等，感谢圣僧，今日天晚叫太师且请圣僧至智渊寺，明日早朝打开东阁，叫光禄寺安排些肃静筵宴酬谢，果送至寺里安歇。”次日五更时候，国王设朝，聚集多管，传旨快出招僧榜文，寺门各路张挂，一碧香大开筵宴，摆驾出朝，至智渊寺门外，请了三藏等共入东阁赴宴，不在话下。却说那脱密的和尚尚有招僧榜，个个欣然，都入城来寻孙大圣，教那毫毛谢恩。这长老散了宴，那国王换了官文，同皇后嫔妃两班文武送出朝门。只见那些和尚跪拜道旁，口称：“齐天大圣爷爷，我等是沙滩上托命僧人，闻知爷爷扫除妖孽，救拔我等，又蒙我王出榜招僧，特来教那毫毛叩谢天恩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嘿嘿，汝等来了几何？” 僧人道：“五百名，半个不少。”行者将身一抖，收了毫毛，对君臣僧俗人说道：“ 这些和尚实是老孙放了，车辆是老孙运转伤官，穿甲脊作祟了，那两个妖道也是老孙打死了，今日灭了妖邪，方知是禅门有不道，想后来再不可胡为乱信，望你把三脚归一，也敬僧，也敬道，也养育人才，我保你江山永固。”嘿嘿， 国王一言感谢不尽，遂送唐僧出城去气。这一去只为殷勤经三藏，努力修持光已愿，小行业主可饮饥餐，不觉得春尽夏残，又是秋光天气。一日天色一晚，唐僧勒马道：“徒弟今宵何处安身也？” 行者道：“师父，出家人莫说那在家人的话。” 三藏道：“在家人怎么？出家人怎么？” 行者道：“在家人这时候温床暖被，怀中抱子，脚后蹬妻，自自在在睡觉，我等出家人哪里能够？便是要带月披星，餐风宿水，有路且行，无路方住。” 八戒道：“呵呵，哥哥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如今路多险峻，我挑着重担，着实难走，需要寻个去处，好眠一觉，养养精神， 明日方好挨担，不然绝不累倒我也。” 行者道：“ 哼， 哼，趁月光再走一程，到有人家之所再住。师徒们没奈何，只得相随行者往前。又行不多时，只听得滔滔浪响。八戒道： 哈，罢了，来到尽头路了。 沙僧道：是一股水挡住也。 唐僧道： 却怎生得渡？ 八戒道：等我试之，看深浅何如。 三藏道： 悟能，你休乱谈，水之浅深如何使的？ 八戒道：寻一个鹅卵石泡在当中，若是溅起水泡来是浅，若是咕嘟嘟沉下油声是深。 行者道： 你去试试看。 那呆子在路旁摸了一块顽石往水中抛去，只听得咕嘟嘟泛起鱼筋沉下水底。 他道：深深深，去不得。 唐僧道：你虽试得深浅，却不知有多少宽阔。 八戒道：这个却不知，不知。 行者道： 等我看看。 郝大圣纵筋斗云跳在空中，定睛观看，但见那洋洋光进月，浩浩影浮天，灵派通华月，长流贯百川，千层凶浪滚，万叠峻波点，暗口无余火，沙头有路面，茫然魂似海，一望更无边。急收云头，暗落河边道： 哈哈，师傅，宽礼宽礼，去不得。老僧火眼金睛，白日里常看千里，胸襟小的是，夜里也还看三五百里，如今通看不见边岸，怎定的宽阔之术？ 三藏大惊，口不能言，声音哽咽道： 徒弟呀，死这等怎了？ 沙僧道：师父莫哭，你看那水边立的可不是个人吗？ 行者道： 像是搬舱的渔人，等我问他起来。 拿了铁棒两三步，跑到面前看住，呀，不是人，是一面石碑，碑上有三个篆文大字，下边两行有十个小字，三个大字乃通天河，十个小字乃尽过八百里，亘古少人行。 行者叫：师傅，你来看看。 三藏看见，低泪道： 徒弟呀，我当年别了长安，只说西天一走，哪知道妖魔阻隔，山水迢遥。 八戒道：师傅，你且听，是哪里古柏声音，像是做斋的人家，我们且去赶些斋饭吃，问个渡口寻船，明日过去吧。 三藏马上听得，果然有古柏之声，却不是道家乐器，足是我僧家居士，我等去来。行者在前引马，一行闻响而来，哪里有甚正路，没高没低，漫过沙滩，望见一处人家住处，约莫有四五百家，却也都住得好。但见依山通路，傍岸临溪，处处柴扉掩，家家竹院馆，沙头宿路梦魂清，柳外啼鹃喉舌冷，短笛无声寒针不韵，红料枝摇月，黄炉夜斗风，莫头村犬肺浮离， 渡口老鱼眠钓艇， 灯火稀人烟静，半空皎月如悬镜，忽闻一阵白萍香，却是西风隔岸送。三藏下马，只见那路头上有一家门外竖一手床幡， 那里有灯烛银黄，香烟馥郁。三藏道： 悟空，此处比那山坳河边却是不同，在人家屋檐下可以遮得冷露，放心稳睡。你都莫来，让我先到那斋宫门首告求，若肯留我，我就招呼汝等，假若不留，你却休要撒泼，汝等脸嘴丑陋，只恐唬了人，闯出祸来，却倒无住处矣。 行者道：嘿嘿，说的有理，请师傅先去，我们在此守待。 那长老才摘了斗笠，光着头，抖抖偏山，拖着锡杖，竟来到人家门外。见那门半开半掩，三藏不敢擅入。聊战片时，只见里面走出一个老者，向下挂着树珠，口念阿弥陀佛，径自来关门。慌得这长老合掌高叫：老施主，贫僧问讯了。那老者还礼道： 你这和尚却来迟了。 三藏道： 怎么说？ 老者道： 来迟无步了，早来啊，我设下斋僧进宝吃饭，数米三升，白布一段，铜钱试问，你怎么这时才来？ 三藏躬身道：老施主，贫僧不是赶斋的。老者道： 既不赶斋，来此何干？ 三藏道：我是东土大唐钦差往西天取经者，今到贵处，天色已晚，听得府上鼓钹之声，特来告诫一宿，天明就行也。 那老者摇手道：和尚，出家人休打诳语，东土大唐到我这里有54000里路，你这等单身如何来得？ 三藏道：老施主见得最是，但我还有三个小徒，逢山开路，遇水叠桥，保护贫僧方得到此。 老者道：既有徒弟，何不同来？ 叫 请请请，我设下有处安歇。 三藏回头叫声：徒弟，这里来。那行者本来性急，八戒生来粗鲁，沙僧却也莽撞，三个人听了师傅招呼，牵着马，挑着担，不问好歹，一阵风闯将进去。那老者看见，唬得跌倒在地，口里只说是： 啊，妖怪来了，妖怪来了。 三藏搀起道： 施主莫怕，不是妖怪，是我徒弟。 老者战兢兢道： 这般好俊师傅，怎么寻这样丑徒弟？ 三藏道： 虽然相貌不忠，却倒会降龙伏虎，捉怪擒妖。老者似信不信的扶着唐僧慢走。 却说那三个凶顽闯入厅房上，拴了马，丢下行李。那厅中原有几个和尚念经，八戒撅着长嘴喝道： 那和尚念的是什么经？ 那些和尚听见问了一声，忽然抬头观看外来人，嘴长耳朵大，身粗背薄宽，声响如雷炸。行者与沙僧容貌更丑陋，厅堂几众僧无人不害怕，独离还念经，扳手叫行吧。难顾清和灵佛像且丢下，一齐吹熄灯，惊散光乍乍。跌跌与爬爬，门槛何曾跨，你头撞我头，似倒葫芦架。轻轻好道场，翻成大笑话。 这兄弟三人见那些人跌跌爬爬，鼓着掌哈哈大笑。那些僧越加怂惧，磕头撞脑，各顾性命，通逃尽了。三藏搀那老者走上厅堂，灯火全无。三人嘻嘻哈哈的还笑，唐僧骂道：“这坡步十分不善，我朝朝教诲，日日叮咛。古人云：不教而善，非圣而和；教而后善，非贤而和；教亦不善，非愚而和。如等这般撒泼，成为至下至愚之类。走进门不知高低，唬倒了老施主，惊散了念经僧，把人家好事都搅坏了，却不是追罪于我。”说的他们不敢回言。那老者方信是他徒弟，急回头作礼道：“ 老爷，没大事，没大事。才然关了灯，散了花，佛事将收也。” 八戒道：“既是老丈摆出满散的斋来，我们吃了睡觉。” 老者叫：“掌灯来，掌灯来！”家里人听得大惊小怪道：“厅上念经有许多香烛，如何又叫掌灯？”几个童仆出来看时，这个黑洞洞的，即便点火把灯笼一拥而至。忽抬头见八戒沙僧慌得丢了火把，急抽身关了中门，往里嚷道：“ 啊，妖怪来了，妖怪来了！” 行者拿起火把点上灯烛，扯过一张交椅，请唐僧坐在上面，他兄弟们坐在两旁，那老者坐在前面。正叙坐间，只听得里面门开处，又走出一个老者，拄着拐杖道：“ 是什么邪魔黑夜里来我善门之家？” 前面坐的老者急起身迎到屏后门道：“ 哥哥莫嚷，不是邪魔，乃东土大唐取经的罗汉，徒弟们相貌随丑，果然是善恶人善。” 那老者方才放下竹杖，与他四位行礼，礼毕也坐了面前叫：“ 看茶来，排斋。” 连叫数声，几个童仆战战兢兢，不敢拢帐。八戒忍不住问道：“ 哦，老者，你这圣驾两边走怎的？” 老者道：“ 叫他们捧斋来侍奉老爷。” 八戒道：“ 啊，几个人服侍？” 老者道：“ 八个人。” 八戒道：“ 这八个人服侍哪个？” 老者道：“ 服侍你四位。” 八戒道：“ 那白面师傅只叫一个人，毛脸雷公嘴的只叫两个人，那晦气脸的要八个人，我得20个人服侍方够。” 老者道：“ 哦，这等说想是你的时辰大些。” 八戒道：“ 也将就看得过。” 老者道：“ 有人，有人。” 七大八小就叫出有30-40人出来。那和尚与老者一问一答的讲话，众人方才不怕，却将上面排了一张桌，请唐僧上座，两边摆了3张桌，请他3位坐。前面一张桌坐了2位老者，先排上素果品蔬菜，然后是面饭、米饭、咸食、粉汤，排得齐齐整整。 唐长老举起箸来，先念一卷起斋经。 那呆子一则有些急吞，二来有些饿了，哪里等唐僧经完，拿过红漆木碗来，把一碗白米饭扑的吞下口去，就寥寥。旁边小的道：“ 这位老爷忒没算计，不拢馒头怎的把饭拢了，却不污了衣服。” 八戒笑道：“ 呵呵呵，不曾拢，吃了。” 小的道：“你不曾举口，怎么就吃了？” 八戒道：“儿子们便说谎，分明吃了，不信再吃与你看。”那小的们又端了碗，盛一碗递于八戒， 八戒晃一晃， 又丢下口去就聊聊。 众童不见了道：“ 爷爷呀，你是磨砖砌的喉咙，着实又光又溜。” 那唐僧一卷经还未完，他已五六碗过手了， 然后却才同举箸一齐吃斋。 呆子不论米饭面饭果品闲食，只情一捞乱闯，口里还嚷：“天饭天饭！”渐渐不见来了。行者叫道：“ 贤弟少吃些吧，也强似在山坳里忍饿，就将够得半饱也好了。” 八戒道：“随脸，常言道，斋僧不饱不如活埋里。” 行者叫：“收了家伙，莫踩他。” 二长老躬身道：“ 不瞒老爷说，白日里倒也不怕，似这大肚子长老也摘得起百十种，只是晚了收了残斋，只争得一担面饭、五斗米饭与几桌素食，要请几个亲邻与众僧们散福。不期你列位来，唬得众僧跑了，连亲邻也不曾敢请，尽数都供奉了列位，如不保再叫争去。” 八戒道：“再争去，再争去。” 话毕，收了家伙捉席，三藏拱身谢了斋拱，才问 老施主高兴。 老者道：“ 姓陈。” 三藏合掌道：“ 这是我贫僧华宗了。” 老者道：“ 老爷也姓陈？” 三藏道：“ 是，俗家也姓陈。请问适才做的是什么斋事？” 八戒笑道：“ 呵呵，师父问他怎的，既不知道，必然是青苗斋、平安斋、疗场斋罢了。” 老者道：“ 不是。”不是。 三藏又问：“ 端的为何？” 老者道：“ 是一场欲修王斋。” 八戒笑得打跌道：“ 呵呵，公公忒没眼力，我们是扯谎架桥哄人的大王，你怎么把这谎话哄我？和尚家岂不知斋事？ 只有个欲修济库斋、欲修天环斋，哪里有个欲修王斋的？你家人又不曾有死，左是王斋。” 行者闻言暗喜道：“ 嘿嘿，这呆子怪了些也。老公公，你是错说了，怎么叫做欲修王斋？” 那二位欠身道：“ 你等取经怎么不走正路，却相到我这里来？” 行者道：“ 走的是正路，只见一锅水挡住，不能得渡。因闻得古柏之声，特来造福借宿。” 老者道：“ 你们到水边，可曾见些什么？” 行者道：“ 只见一面石碑，上书有通天河三字，下书近过八百里，亘古少人行十字，再无别物。” 老者道：“ 再往上岸走走，好的，离那碑记只有里数，有一座灵感大王庙，你不曾见？” 行者道：“ 未见，请公公说说何为灵感。” 那两个老者一齐垂泪道：“ 老爷呀，那大王感应一方星庙宇，威灵千里又黎民，年年庄上拾甘露，岁岁村中落庆云。” 行者道：“ 拾甘雨，落庆云，也是好意思，你却这等伤心烦恼，何也？” 那老者跌脚捶胸， 哽了一声道：“ 老爷呀！” 虽则恩多还有怨，纵然慈惠却伤人。只因要吃童男女，不是昭彰正直审。 行者道：“要吃童男女吗？”老者道：“ 正是。” 行者道：“想必轮到你家了。” 老者道：“今年正到舍下，我们这里有百家人家居住，此处属车迟国元惠县所管，唤作陈家庄。这大王一年一次祭赛，要一个童男一个童女，猪羊生理贡献他，他一顿吃了，保我们风调雨顺。若不祭赛，就来降祸生灾。” 行者道：“你府上几位令郎？” 老者捶胸道：“可怜可怜，说什么令郎，休杀我等。这个是我舍弟，名唤陈青，老拙叫做陈诚。我今年63岁，他今年58岁，儿女上都艰难。我50岁上还没儿子，亲友们劝我纳了一妾，没奈何，寻下一房生得一女，今年才交8岁，取名唤作一秤金。” 八戒道：“哈哈，考贵名，怎么叫做一秤金？”老者道：“ 我因女儿艰难，修桥补路，建寺立塔，布施斋僧，有一本账目，那里使3两，那里使5两，到生女之年，却好用过有30斤黄金，30斤为一秤，所以唤作一秤金。” 行者道：“那个的儿子吗？” 老者道：“舍弟有个儿子，也是偏出，今年7岁，取名唤作陈官宝。” 行者问：“何取此名？” 老者道：“家人供养关圣爷爷，因在关爷之位下求得这个儿子，故名官宝。我兄弟二人年岁2，只得这两个人种，不期轮到我家祭赛，所以不敢不献，故此父子之情难割难舍，先与孩儿做个超生道场，故曰欲修王斋者此也。” 三藏闻言止不住腮边泪下道：“ 这正是古人云，黄梅不落青梅落，老天偏害没儿人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嘿嘿，等我再问他。老公公，你府上有多大家当？” 二老道：“颇有些儿，水田有40-50顷，旱田有60-70顷，草场有80-90处，水黄牛有200-300头。驴马有20-20匹，猪羊鸡鹅无数，舍下也有吃不着的陈粮，穿不了的衣服，家财产业也尽得数。” 行者道：“嘿嘿，你这等家业也亏你省将起来的。” 老者道：“怎见我省？” 行者道：“嘿嘿，既有这家私，怎么舍得亲生儿女祭赛？拼了50两银子可买一个童男，拼了100两银子可买一个童女，连脚缠不过200两之数，可就留下自己儿女后代，却不是好？” 二老滴泪道：“老爷，你不知道，那大王甚是灵感，常来我们人家行走。” 行者道：“他来行走，你们看见他是什么嘴脸，有几多长短？” 二老道：“不见其形， 只闻得一阵香风，就知是大王爷爷来了，急忙满斗焚香，老少望风下拜。他把我们这人家尺大碗小之事他都知道，老幼生时年月他都记得，若要亲生儿女他方受用，不要说二三百两没处买，就是几千万两也没处买这般一模一样同年同月的儿女。 行者道：哈哈，原来这等，也罢也罢，你且抱你令郎出来，我看看。 那陈青急入里面，将官宝儿抱出亭上，放在灯前。小孩哪知死活，拢着两袖果子，跳跳舞舞的吃着刷子。行者见了，默默念声咒语，摇身一变，变换那官宝儿一般模样，两个孩儿搀着手在灯前跳舞。唬得那老者慌忙跪着唐僧道： 老爷不当人子，不当人子，这位老爷才然说话，怎么就变作我儿一般模样，叫他一声齐迎齐走，却折了我们年寿，请现本相，请现本相。 行者把脸抹了一把，现了本相。那老者跪在面前道： 老爷原来有这样本事。 行者笑道： 呵呵，可像你儿子吗？ 老者道： 啊，像像像，果然一般嘴脸，一般声音，一般衣服，一般长短。 行者道： 你还没细看哩，取秤来称称，可与他一般轻重。 老者道： 哦，是是是是是是一般重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似这等可计赛得过吗？ 老者道： 推好推好，计得过了。 行者道： 我今替这个孩儿性命，留下你家香烟后代，我去计赛那大王去也。 那陈青跪地磕头道： 老爷果若慈悲替德，我送白银一千两与唐老爷做盘缠往西天去。 行者道： 就不谢谢老孙。 老者道： 你已替计没了你也。 行者道： 怎的没了？ 老者道： 那大王吃了。 行者道： 呵呵，他敢吃我？ 老者道： 不吃你好道贤兴。 行者笑道： 任从天命，吃了我是我的命短，不吃是我的造化，我与你祭赛去。 那陈青只管磕头相谢，又允送银五百两。 为陈诚也不磕头也不说谢， 只是倚着那平门痛哭。行者制止，上前扯住道： 陈诚才跪下道： 是舍不得，敢蒙老爷盛情，就替了我侄子也够了，但只是老拙无儿，只此一女，就是我死之后，他也哭得痛切，怎么舍得呀？ 行者道： 嘿嘿，你快去蒸上五斗米的饭，整这些好素菜与我那长嘴师傅吃，叫他变作你的女儿，我兄弟同去祭赛，索性行个阴旨，救你两个儿女性命，如何？ 那八戒听得此言，心中大惊道： 啊，哥哥，你要弄精神，不管我死活，就要攀扯我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贤弟，常言道，积而不持无功之师，你我进门敢成圣斋，你还让吃不饱哩，怎么就不与人家有些患难？ 八戒道： 哥，你便会变化，我却不会哩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你也有36般变化，怎么不会？ 唐僧叫：“悟能，你师兄说的最是，处得甚当。常言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一则感谢厚情，二来当积阴德。况良夜无事，你兄弟耍耍去来。”八戒道：“ 你看师父说的话，我只会变山变树变石头变赖象变水牛变大胖汉，还可若变小女儿，有几分难理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老大莫信他，保出你另外来看。” 那陈诚急入里边，抱将一乘金孩儿到了厅上，一家子妻妾大小不分老幼内外，都出来磕头礼拜，只请救孩儿性命。那女儿头上戴一个八宝垂珠的花翠箍，身上穿一件红闪黄的柱丝袄，上套着一件官绿缎子棋盘领的披风，腰间系一条大红花绢裙，脚下踏一双蛤蟆头浅红柱丝鞋，腿上系两只削金西裤儿，也绣着果子吃哩。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八戒，这就是女孩，你快变着像他，我们祭赛去。” 八戒道：“ 哥，似这般小巧俊秀怎变？” 行者叫：“ 嘿嘿，快些抹糖打。” 八戒慌了道：“ 哥哥不要打，等我变了看。” 这呆子念动咒语，把头摇了几摇，叫：“ 变。” 真个变过头来，就也像女孩面目，只是肚子胖大，狼炕不像。行者笑道：“ 再变变。” 八戒道：“ 凭你打了吧，变不过来，奈何？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莫成是丫头的头，和尚的身子，弄得这等不男不女，却怎生是好？你可不起刚来。” 他就吹他一口仙气，果然及时把身子变过，与那孩儿一般，便叫：“ 二位老者，待你宝剑与令郎令爱进去，不要错了。一回家，我兄弟夺兰讨乖，走进去转男时任，你将好果子与他吃，不可叫他哭叫，恐大王一时知觉走了风信，等我两人耍子去也。” 郝大圣吩咐沙僧保护唐僧，他变作陈官宝，八戒变作一乘金，二人俱停当了，却问：“ 嘿嘿，怎么贡献？还是捆了去？是绑了去？蒸熟了去？是剁碎了去？” 八戒道：“ 哥哥莫要弄我，我没这个手段。” 老者道：“ 啊，不敢不敢，只是用两个红漆单盘，请二位坐在盘内，放在桌上，找两个后生抬一张桌子，把你们抬上庙去。” 行者道：“ 呵呵，好好好，拿盘子出来，我们试试。” 那老者即取出两个单盘，行者与八戒坐上，四个后生抬起两张桌子往天井里走走，又抬回放在堂上。行者欢喜道：“ 嘿嘿，八戒，像这般子走走耍耍，我们也是上台盘的和尚了。” 八戒道：“ 若是抬了去还抬回来，两头抬到天明我也不怕，只是抬到庙里就要吃力，这个却不是耍子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你只看着我，铲着我吃食，你就走了吧。” 八戒道：“ 知他怎么吃力，如先吃童男我便好跑，如先吃童女我却如何？” 老者道：“ 常年祭赛时， 我这里有胆大的，钻在庙后或在供桌底下，看见他先吃童男后吃童女。 八戒道：造化造化。兄弟正然谈论，只听得外面锣鼓喧天，灯火照耀，童庄众人打开前门叫：抬出童男童女来。这老者哭哭啼啼，那四个后生将他二人抬将出去，端的不知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